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说《泥娃娃花絮故事之公主王子》。今天呀，是第五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扑克小公主的发型问题》。那天的彩泥课呀，大家学做的是扑克小人。尽管呢，小人的身体啊都是用细铁丝和扑克牌做成的，但是呢，由于小人的头部和手脚都要用彩泥来捏，所以在彩泥颜色的选用以及小人的面部造型上，还是有相当大的创作空间的。于是啊，宝宝和妈妈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，而讨论的焦点呢，主要集中在扑克小人，尤其是那些扑克公主们的发型问题上。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也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那就是身边某个熟识的朋友呢，忽然换了一个新的发型，总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觉效果。这说明啊，头发的造型是面部造型乃至整体造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用化妆师们的话来说，一个别致的发型会让整个人的形象活起来。所以呢，宝宝和妈妈们都不敢在扑克小人的发型问题上有所怠慢，大家讨论的那叫一个热烈和专业。不信你听淘淘和妈妈。淘淘妈妈说，淘淘，你想给咱们的扑克公主做一个什么样的头发呢？金黄的好不好？淘淘很认真地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，不要那种黑黑的，就像我的这样。淘淘妈妈望了望淘淘的头发，十分理性地说，可是淘淘，你的头发天生就有点偏红呀。淘淘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回忆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，那就像娟娟老师的那样好了。在这里透露一下，我们的娟娟老师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哦。母女二人达成了共识，开始仔细观察起娟娟老师的头发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是婷婷和妈妈的对话。婷婷说，公主的头发应该是长长的带卷儿的。婷婷妈妈说，就是带波浪的那种，是不是啊？婷婷抿着嘴，在波浪和卷之间衡量了一下，然后很肯定地说，不对，是波浪卷。婷婷妈妈点点头表示同意，又问，那用什么颜色好呢？这个时候啊，一旁的娟娟老师建议说，我们来给小公主呀做一头粉色的头发，你看好不好？婷婷坚决地摇摇头，用发表原则声明的口吻说，黄的，金黄的，公主的头发都是金黄的，而且都是带波浪卷的。妞妞要在这里恳请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那些头发不是金黄色也不带波浪卷的公主们稍安勿躁。婷婷发表的纯粹是个人观点。就在扑克小公主们的发型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我们的襁褓摇了摇头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，女孩子就是麻烦。哈哈，看来呀，麻烦是女孩们的天性，无论她们成年与否。而天下的男孩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能够达成共识的，同样无论他们成年与否。